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做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观众们，大家好。 新年首发， Henry 老师，这个春节过得怎么样？ 非常好啊，特别好啊。 I relaxed and I did a lot of sleeping and eating and more sleeping。 太好了，这就是吃吃喝喝呀、 yeah. 的节奏。 Yeah, yeah, it's pretty good. 您平时都这么辛苦，这春节能够好好休息一下，哎呀，真是代表大家感到欣慰啊。 Yeah, I know. It was really nice. I also got a fever. 哦，还发了个烧。 Yeah, 就差每一次 休息的时候就会生个病哈。 Yeah, yeah. 身体还挺配合的。 哦，好，那就是得到一次深度的休息。 Yeah. 非常好。 Exactly. 好极了，说明你今年有好运气。 Sure. If you say so. 年前我就跟 Henry 老师说了哈， rich blessings and many good things will come to you this year. Yeah, yeah. I also got some fish and I hang them up and they're... 对，我还给 Henry 老师送了一对吉祥物哈。 Yeah. 很好，很好。新的一年回来以后呢，咱们继续老友记的课堂。我们这个老友记呢，主要有两个重点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里面学习地道的发音。 嗯哼， 在我们语音教练 Henry 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要掌握很多很多非常实用的口语的句子。不仅要知道他们怎么用，还要知道他们怎么地道的连读、地道的发音。 嗯嗯， 这是重中之重。 对， 另外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文化。 嗯， 在这样一种剧情里，它涉及到美国人的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 嗯 啊，我们怎么用这个语言？因为背后是有文化做支撑、做承载的。 嗯嗯， 所以语言文化好是我们这个老友记课堂的两大重点。 嗯， 迄今为止呢，我们这个900句已经教了300多句了。 Yeah。 你看看， wow. 你要是每周都能够四五句的日积月累下来，你这个口语也不得了了。 Yeah, it's more than enough already, 其实。 看，more than enough already, 比你够用的、需要用的都多了。 嗯。 所以啊，同学们，如果说一路跟下来，应该会相当有成就感。这都不用我们说，你们肯定有成就感了。 Yeah, totally.、啊、 新年在这老友记的开场第一课呢，给大家继续的加油，打气。 嗯， 继续坚持。 嗯， 今年一定要加强课堂抢发，因为课下没机会了。 嗯， 所以课堂上要好好的抢发，好好学习啊。 Yeah. 哎，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职场啊，第52讲了哈。 嗯， 说说职场，上次年前说了 Rachel 的职场。 Yeah. 这次我们来说说 Ross 的主场。 Yeah. 他是一个什么呀？Paleontologist 对 Paleontologist 古生物学家、yep. 恐龙学家 对对我们差不多每一个小学的孩子都有这个梦想就是想要当一个 Paleontologist 哎呦为什么呢 因为 Because you can study dinosaurs Right 就还需要再解释吗？ 世界上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呀，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恐龙呢？ 这是在美国任何一个小学的孩子，就是大家都是想要学恐龙的东西。对，就是这样的。 那所以老友记 Ross 从事这个职业还真是个梗、哎、 是一个梗，是一个笑点，就是经常会嘲笑他，这方面的，就是他就是有一点像一个没有长大过的一个孩子。You know, 他就是 he's very, 我们会说 he's dorky, you know, he's a dork. A dork, D-O-R-K. 对 he's a dork. 可是他岂不是又是帮别人实现了人们心目中小时候的那种梦想吗？ 有一点，可是更好的一个代表就是他就是会显得比较幼稚，可是不是像那种 Joey 的那种比较笨的幼稚，他是一个科学家。可是也幼稚，就大家都各种各样方面的幼稚 ，you know， 就是 Rachel 不了解现实生活的幼稚 ，Monica 呢爱吃的幼稚 ，you know， everybody is 幼稚。 哎，真是啊，Phoebe 呢有那种 就是 不懂人情 对， 不懂人情的那种幼稚 对 ，no common sense 的幼稚， 没有常识的幼稚， 对。 啊 ，Ross 有他自己的一种幼稚。 Yeah， 你看他呢，曾经在博物馆工作，后来到了大学里教书。 对 啊，他写过书，做过讲座。 对对对对。 啊，恐龙呢，当然是他一生的挚爱了。 可是他也很容易，就突然就会聊起一个东西，他觉得特别有意思，剩下的人都觉得很无聊，就经常有这个梗。可是他就是带着那种小孩子的那种好奇心的那种幼稚，你知道，针对所有的这些无聊的东西。 啊、哦，他呢也以自己是博士而不是医生的那种 doctor 的身份感到很骄傲。 嗯， 当然他也坚决不允许任何人亵渎他坚信的理论。 Sure， 啊，他非常坚持， course, yeah. 非常的固执，有些学究气，但是呢也不失可爱。啊，今天这个情景呢，就是讲这个 Ross 啊，向 Rachel 抱怨说自己呢、教一门新课。 对。 在不同的校区之间啊，上课呢经常迟到。 对对，因为太远了。 太远了。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学，尤其是在国外的大学， 嗯， 它有很多个不同的校区。 对。 是吧？不同的校区之间呢，你要通勤。 Sure。 你比如 A 校区、B 校区、C 校区。 对对。 是不是、 yeah. 你要到这个地方去上课，那个地方去上课、老师呢要到这个地方教，那个地方教。 对， 这一集情景里很有趣，在一个 A 校区下课以后呢，飞奔到 B 校区去、结果刚一拿起书下课了。 对对，他迟到了50分钟。 基本上就是一节课的时间。 对、 好，所以呢，哎呀，他就抱怨说，你看这怎么办呢、 yeah. 我想个什么办法要去努力的赶到呢，这是他敬业的表现。所以尽管迟到，他决定要找到一种方法、 yeah. 继续坚持下去。 Find a way. He needs to find a way. 好，这就是今天的情景了。首先我们来进行常规环节，看看最近又有什么同学们提的课堂答疑的精彩问题。第一个关于发音啊 Kenneth 他说、老师，像那个这个浊辅音啊， 对，这科哥特的这样的、right? 哎，这英文中的读法呢是科、哥 对 特和的。这类发音啊，我这个中式口音经常后面会带一个小恶的音，读成克、 克 个 克，对， 特 特 和的。您说说这可怎么办呢？ 啊、 不要带这个小恶的音，能我怎么发呀？ 就是他不会发一个不带恶的这个音吗？ 啊，他说他要避免这种情况。 OK。 因为发恶是错的。 是，确实是错的。所以比如你说什么 it 好吗，这个 t 的音如果发成 it 那就会导致一个非常重的口音，因为音节的数量就变了，就多加了一个了。那音节的数量多了少了都是很容易就导致误解了。那这方面呢，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位同学有没有试过，就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特别失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只是有一个叹气的声音，对吧，就是的这个音。那这个你摸一下嗓子，嗓子应该没有震动 ，OK？ 所以就是，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叹气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的舌头还会跟着弹一下，比如就，有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你可能会需要从这儿开始想一下，你最近对谁失望？我们大家生活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失望的人，想一下这个人，然后就出一个这个声音，然后从这儿开始，尽量把这个发成一个，比如一个特的音吧。然后摸嗓子，嗓子如果没有震动呢，这就是对了。OK，、你从这儿开始，然后前面再加元音啊，比如一个 a 的音 ，it。OK， 又来了一个这个的这个音。OK， 然后你就慢慢的把它练出来，因为这些音你肯定能发，可是，一旦你刻意的在那边练习的时候呢，你就很认真，然后就会出现更多的音了 ，OK， 所以你需要就是想出一些哪一些情况你平时能发出这些音 ，OK， 你光大脑知道呢，你的肌肉也许不搭配，对吧？因为你已经适应了中式的说话方式，所以就这种情况，你就只能找哪一些情况下呢会让你能发出这些音，你要想起这些情况。 汉俊老师教这个方法，我个人感觉挺好的。 我也感觉挺好的， 哎，真挺好的，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对， 哎，真好。 Yeah, good, 你看，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那种情况，比如说， 就是这种的情况， 这有点多了哈。 啊， 就是那种， 对， 这种音，你就把它们换成， 这就是你需要的。 这些音都可以啊、哎、 这就是英文当中浊辅音啊。 对啊，清辅音浊辅音都有、哎、都有。 浊辅音什么意思啊？浊辅音是浊辅音是嗓子要发声的， 理论上是需要发声的。 对， 对，这些都是清辅音， 可是其实也可以声。 清辅音就是你的嗓子不用震动的。 嗯， 就说话的时候它没有声音的。 对对对对对， 震动的，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It's like whispering, you know, 所以就是你需要控制你的肌肉，你肯定是能发的，你只是需要练习如何控制它而已。那这是需要尝试一段时间的，然后你一开始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错误，可是慢慢的呢这个频率呢就会减少了。 对、嗯、所以你以后啊可以在练习生活当中每件事情的时候都用这种方法来练习、 嗯、 你就更容易找到咳咳咳咳的感觉、 啊、 你比如说有的人说了哈哈哈哈哈哈哈，来你来试试用这种清辅音的方式来说哈哈哈哈哈哈，这就是哈哈 的 音。 对啊， 哈哈哈哈， 对， 真逗。 然后说的时候呢要摸着嗓子，然后就感觉一下有没有嗓子震动，震动就错了，嗯，没震动就对了。 好的不得了，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大家就这样说 知道吧。 嗯， 差点空播了哈。好，这是第一个方法，非常好、嗯、老师介绍的，感谢 Kenneth 的提问，很多同学都需要、嗯、第二问题、 啊、 EX 开头的单词， 嗯， 有的时候发X， 嗯哼， 有的时候发 X， 嗯哼， 有的时候还发 X， 嗯哼， 这有没有规律啊？ 没有， 没有。 I'm sorry， 没规律。 英文拼写跟它的这个读音呢是有一些规律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是你要，而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口音呢，也不见得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规律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从第一步呢就已经坏了，就没有什么规律。所以就是我可以简单这么说吧 ，eggs 的这个发音呢是比较就是高频词用这个发音比较多 ，OK， 因为它算是一种弱读 ，OK。那 x 和 x 呢？我好像没有见过多少的 X 的字的发音 ，OK。所以，比如最常见的一个带 EX 开头的字，可能是就是 example，OK、okay?。因为他说的多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浊化了 ，example。那一个不常见的一个带EX 开头的字，可能是 I don't know exigent，OK、okay?。这个字呢，不常见。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个更标准的发音了 ，OK。所以这个 eggs 其实是一个弱读，那有的词典呢就把它标成它的这个正式的发音了。 哦、oh. ， 所以就是过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就是全部都混着了，你知道？ 是要说规律，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律， 没有什么。 但是您看我们口语当中，天天都说 excuse me， 啊 ，excuse me， 你看。它就是这个最高频的，就是最后的那个发音。 啊对啊 ，excuse me，excuse me。然后它也有人会发 excuse me， 就特别。标准的，这也是，就是两个都有的 ，and it's really hard to say。 嗯嗯，更多口语里是不是都已经变成了 excuse me？excuse me， 对对，就是这开头的 x 都没了， 或者这个 ex 单独要读的时候，哎读成 x， 就是 x， 对，它的这是它的最标准的发音了，因为我们就把它单独放在那儿的时候，它就发 x。 哎，可惜啊，没规律哈， 没规律。 第三个问题啊、嗯，一个单词叫 coming、 嗯、 和那个 coming in。Come in， 对 ，Come in， 读音分不清啊，老师。 如何读是吗 ？OK， 这差别挺大的。 差别特别大，主要的是 in 的这个字的发音。首先，它不是一个一 ，OK， 不是一个一 ，Come in 结尾就是一个一，一二三的一 ，in 是一个 a， 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它是 a，OK，、okay? 这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 ，Come in 结尾没有一个鼻音，可是 come。in 的这个 n 的音呢，是这个鼻音非常的明显 ，come in，OK，、okay? 所以它主要的区别是在后面的这个字的发音上。除了这个以外呢 ，come 的 k 和 come in 的这个 k， 它也不是一个发音，这个元音是有区别的。 嗯， 一个是一个啊阿姨的啊，另一个呢 come 是一个啊的音，是一个三角的音。OK，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一位同学呢，可能就是对第一元音的发音呢，还分不清 r 的区别 ，e a 的区别，对这个音节结尾的 n 的发音呢，也分不清，就是中文的这个前鼻音的发音，然后英文的这个标准的动舌尖的这个发音， 嗯， 然后这些都是属于是基础发音的问题，所以这需要多练习。OK， 好， 那个然后。 这 come in 的这个连读呢先不用考虑，给这连读略读这类的先不用担心太多，先把这些原因搞清楚就 OK 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啊，每周四老友记的第一个环节课堂答疑，为大家扫清很多发音方面的疑惑和死角，让你更加进步。好，来进入到情景学习了。这一集第八季第十二集， Ross 向 Rachel 抱怨自己的交心课频频迟到，但是呢决心要继续坚持下去。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What did you crawl there? No, I ran. Okay, it's really far. And when did people stop 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Well,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Ugh, between the traffic that time of day and all the one-way streets, it'd take me twice as long. Besides, I teach the class three times a week. Who am I, Rockefeller? Well,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keep doing this. Well, I have to. Okay, if I don't, they'll take the class away from me. And I already put it in my family newsletter. Your what? You've seen it. The Geller Yeller. Right. Wow. Besides,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m sure I can make it this time. I just can't be afraid to get a little bit hit by cars. 哇，这一段你要是能流畅的听下来，听力已经很了不得了。 Yeah, yeah. 来，我们来开始学习。 这是 Rachel， 她一开始就是在也是在批判 Ross 吧？ 对， 她就说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class。” 你上个课都迟到了50分钟。 Did you crawl there？ 你是爬过去的吗 ？Okay. Yeah. 这个批判还挺、yeah. 挺逗的。 Yeah.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Did you crawl there? 他不能理解，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两个地方相差这么远。 对， 确实他已经尽力的最快的速度 对 跑过去了。 对， 好，第一句话是我们的今天第一句连读。 OK， 好，那这一段呢，他说的 You were 50这个字的标准发音呢，就几乎没有人会那么发一个特的音。OK， 尤其是美式的发音，就肯定会组化成一个的。所以会说 You were 50 有时候学生会问我，就是老师50和15的英文这发音怎么区分啊， 50 15, 就特别相似。那美式的发音就简单了，因为50会用一个的的发音，15会用一个特的发音， 50 15 50 15。所以美式的发音这方面会比较简单一点。OK， 好， 后面的 minutes late late 的特我们会省略， 50 minutes late 然后 late to 这个后面的 to 这个字呢我们就弱读成特，所以这两个字 late to 我们就实际上会发 later the class.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看来重点在 later。 对 ,later, 对，就这一段是最不一样的。 好，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对，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对，就是这么说的。 你迟到了50分钟吗？ 对啊。What did you crawl there? 好，后面是 crawl 这个单词，crawl， 对 ，crawl， 爬行， 你是爬过去的吗？ 爬行过去的， 对。 啊、好，这句话， 这个 Ross 呢，他就回答他说 ：“No, I ran。” 没有，我是用跑的。 I ran， 他就说 ：“I ran. It was really far。” 是真的很远。 And when did people stop 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When did, 这里怎么理解啊？ 是什么时候发生了这件事？ 当人们when did people stop understanding, 人们不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这个短语。 这个短语。 什么短语？ 他说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什么短语呢？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别挡我的路。 对。 就是滚，就是什么说 别挡路。 别挡路。对。这个 get out of my way, 就是滚滚开，别挡路的意思。 对对，就是别挡路的滚开。对。 别挡路的滚开。 滚开也有别的用法，可是就是挡路的时候我们就说 get out of my way。然后他就说人们是什么时候突然间听不懂这一句话。

那干嘛你又不逃票？ 嗯，那不是逃票的问题，就是因为就是开车的时候，而且这么大一个车，突然间刹个车，然后你就飞了。 那你真的想的有点多。 没有， 啊、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哦、飞了好几次。 好，行行，小公主，小公主，好好，继续往下看。 就打车嘛，just take a cab。 行行行。 Yeah, why don't you just why didn't you don't I just take a cab？ 好 ，take a cab，take a cab。 I could just take a cab。 Okay，take a cab，take a cab，take a cab，take a cab。Take a cab. Okay， take a cab。 Well， 啊，对 ，well。他就说 You're not gonna be able to keep doing this. You're not gonna be able to keep doing this. 对 ,Ross 刚刚说我又不是有钱人，然后 Rachel 就说可是 You're not gonna be able to do this. 他怎么说，这是什么，这中文是什么意思、啊、 对啊，你不会 be able to keep doing this. 你不会继续这么做的。 你不会有能力坚持这么做。 你这么做下去会吃不消的。 是吗？我不知道，反正它英文的字面是 you're not gonna， 是一个将来时，你将不会be able 有能力，你将不会有能力 负担得起的 坚持下去。对，就很奇怪英文的这说话方式，对吧？ 嗯， 为什么不能就只是说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他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老这么跑来跑去的，你可能坚持不了，是不是这意思？ 他这就其实就是一个你坚持不了，可是说的更客气的感觉，因为他多加了几个字 ，You're not gonna be able to。这个 gonna be able to 呢，就是是非常绕的一种说法。其实西方人没有那么直接，很多方面呢也会很绕。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Rachel 这个说话方式也就是比较绕，就是不想让 Ross 感觉是因为他自己不行。而就是就他就说一个事实 gonna be able to 的这个说法呢、哦、就是是一个事实，有能力可以做什么东西。 那就是咱们这么说吧，简单点、嗯、你将不能坚持下去。 嗯，不知道就是中文你说的时候对方有可能会被侮辱吗？ 啊、这个、 我不知道 这侮辱 或者被就是感觉你说他不行或者他不够好，我不知道，可是英文就会很怕让别人有这种感觉。 英文就要找一个外因来说、 嗯 啊、这什么什么东西会让你坚持不下去的。 对对， 好，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说法，可是其实可以更简单，更简单有时候就会显得比较不礼貌或者比较冲、哦、 意思就哎呀，反正这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你做不到。 对对， 你不行。 然后 Ross 说什么呢？ Well I have to， 可是我必须啊。 嗯， 明白吗？ OK， 明白吗？ If I don't They'll take the class away from me. 如果我不这样奔波的话，他们就会不让我教这门课了。 嗯哼， 他们就会 take the class away from me，、 嗯、 把这个东西从我这儿带走，拿走。 对对，他们就没收了。 哎，那不让我教了。 对，不让我教了。然后他就说 ，And I already put it in my family newsletter. 再说了，我已经把这事儿呢放在我们家的 newsletter。我们家的什么呀 ？Newsletter 是我们通常这个发的那种新闻的报道，对不对？ 对, 对啊， 一个媒体、一个行业做什么事情发的一个新闻的通告。 对啊，对啊，就是啊。对啊， 说我们家族的这个，我们家里的 这 个、 啊， 这 个很常见。 Newsletter 就好像中国可能就不会有吧？ 哎，我们没有这文化呀，嗯、说说吧。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朋友啊什么这类的关系呢，就是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东西，就是你这一家人认识那一家的人这样的，对吧？然后就是比如邻居啊什么这类的，或者同事啊，就是大家的家庭都认识这样，然后可能会一起出去玩啊，你带你家的孩子，我带我家的孩子，这很正常，对吧？ 对。 那就是大家都有联系方式啊，有 email 啊什么这类的，然后有时候呢，有的家庭就会有一个 family newsletter， 然后 family newsletter 呢，就是每一个月一次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发一个给剩下朋友们，就是你这一家人，这个月做一些什么。 Oh. 有一些就是哦，那个 Ross 过了生日啊，或者那个谁升职啦，然后什么这样那样的，就是一些我就是 这些家族的一些做过事情那种信息的 对 集合。 对 ，before Facebook and before like you know social media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可能就是用这个方式比较多。现在呢，大家有比如什么微信啊这类的， 那我拉个群就行了。 拉个群，对，然后就看翻个朋友圈就懂了，就知道。对方最近在干什么？可是以前没有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用 newsletters， 用 email， 对吧？然后所以 Ross 呢就说我已经说了，我现在是教授，我朋友们会问的， 别人家孩子会对比的，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已经说我不能 I can't, I have to 我不能不教这节课了， 我必须教，现在我没办法了，我都说了 面子 because of 面子对吧， 老师认识的好透彻呀， so much 面子。 对，你发现其实人与人之间交流很多时候就是其实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对啊，这个 family newsletter 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秀你家啊、哦，你看我家孩子 很行， 对吧，就是啊，我家啊，那个 Ross 买了一辆车， 很行， 对吧？对啊，就是 很厉害。 对，所以就是 当教授了，上课了。 对啊，厉害！你看他多年轻就当一个教授， 马上就把消息发布周知了， 对， 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了。 还没上第一节课就已经发出去了，对吧？ 你看看， 然后上第一节课后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呀、啊，然后这事我只是没听懂，说什么、什么东西？ 对，一个 family newsletter 呢，那这个就是Rachel 就 you what 你做了什么，他不是没听清，他只是真就是没不可思议，就是 Ross 这种年龄的人还会想到那种事儿，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就是 Ross 的父母才会喜欢做的东西、 哦、 对，可是 Ross 肯定就是跑回家跟妈妈说，妈，我那个我当教授了，你要记得放在那个什么 Monica， 就是正常的他这年龄的孩子可能都不太乐意把这些东西说给父母听，不然父母就直接宣出去了， 对 吧？对， 宣出去很好 对、啊、 很好。 可是 Ross 呢就是一个那样的人，他就很乐意，然后他就自己主动说到这个问题， 就自己宣传自己。 对对，然后 Rachel 就你什么，你再说一遍，然后 Ross 就说 You've seen it， 他完全没理解到 Rachel 的这个语气，就是特别的怎么说， 不可思议那种， 就是不仅不可思议，可是就是、就是那种嫌弃你就是很嫌弃的一个口气，就 you what， 然后 Ross 就 you've seen it， 他以为这个 you what 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他不是那个意思，然后他还就是还说了这个family newsletter 给自己这个报纸取的一个名字、 哎、 对吧，叫 the Geller Yeller， 还挺押韵的， 还挺押韵，还挺可爱的 the Geller Yeller， 对，因为他们姓 Geller， 然后 Yeller 呢也就是一个比较old 的方式，就是可以说到报纸 宣传， 宣传，对、哎、这类的东西， 因为 yell 嘛是叫嘛， 对， yell 就是叫， 就是说出来通知出来， 对， yeller 叫家族通讯报 对 啊，我们就讲简称家族通讯了， 对， 你看过的呀，就是叫做 Geller Yeller 的那个， 对啊，那个啊，你不都是每一个月都会收到在你的 email 里面吗？ 然后听到这个以后 Rachel 的表情特别奇怪， 就是特别就是 特别，大家去看那个情景， 这是一个什么，对，这怎么形容这个啊，就是 真形容不出来， 应该是无奈， 又无奈呢，又觉得有点好笑呢、啊、又觉得有点扯呢， 对， 又觉得有点， 大家看感受一下 Rachel 的演技、啊、对，他演得很好，他就 right wow 那种 wow 就是觉得自己哇好不可思议、啊、 这种 wow 就是 你这种人就是 哇哦、wow, 真想不到啊，或者是有一种 对，反正大家都应该了解这种感受，虽然我们不太有一个好的方式可以表达，用字表达，可是大家应该都经历过。 点开第八季第十二集的第十五分钟的时候， 看一下 这个演技是怎么样的，那个哇哦、wow, 轻声的那么一声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对对对，很常见，很常用，然后就是我们经常会用针对看刚见到一个特别过分的一件事儿、 哎， 我们就会转头，然后就哇， 我的个天老爷呀、 啊，就是这个， 我的个天老爷、啊， 我的个天， yeah, 我的个天老爷、啊， 我的个天，我的个天， 天老爷还得是 天老爷， 还有这等事儿啊， yeah. 世间竟有这等稀奇事儿 ，Yeah， 我、well, Yeah 类似的， 对， 英文就简单了。 中国的古人说这种话也不少了哈， 是吗？ 竟有这等稀奇事，叫 Wow， 好 ，Ross 说， 他就说 ，Besides，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再说了，我觉得吧，我已经找出来了啊 ，figure out， 还是英文当中特别常用的，找出什么方法， 找出一个方法，对， 一个 much faster route， 一个更快的路， 它好像读的是 route， 哦 ，route 是吗？ 那美语中两个读法，啊、这个 都有， 一个读 route， 一 个读 route， 对，两个都有， 一个更快的路线， 嗯， 我应该想到了一条比较快的路线， 对， 好，这是第三句连读 ，OK， 他说的是。I think I 这里呢 think 跟 I 要连读 I think I figured can out 要连读 figured out 然后 out 跟 a 也需要连读 figured out out 的 t 呢这段会浊化成一个的的音 OK 这个 t 就变成一个的了 out 所以这三个字的连读大家多注意、figured out 哦这里要读一下啊、Figured out. 对 Figured out. I think I figured out. 对后面呢 much faster. Faster 的 t 我们会浊化成一个 的 的音 Faster. Okay. I think I figured out much faster.然后后面呢我们就说 root OK 那 root 的这个 t 呢我们会省略 root OK 所以就不会发 root 这样大部分的情况就会给省了 root OK 整个句子就是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不错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对啊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你要把这个音牢牢地记在你的脑海里。 Yeah. I'm sure I can make it this time. 嗯哼。I'm sure I can make it. 我确定这次我能赶上了。 Mm-hmm. 英文当中的 make it 就是能够成功的、mm-hmm. 顺利的做某事。 嗯、yeah, exactly. I can make it this time. I just can't be afraid to get a little bit hit by cars. 我只是我只要我不害怕哈，不害怕。 Mm-hmm. Can be afraid. 嗯、mm-hmm. ，to 害怕什么呢？ Get a little bit 轻轻的被、被车撞 对 hit by cars 意思就是我就要不害怕被车撞 对 我怎么着我都能到那儿去 对我应该就这个路线就很好了 所以他会有什么方法去 啊、我忘了应该就是在大街上跑吧不是吗就直接在车上就抓上去然后I don't know 真是苦了哎，这个排课学校的排课是怎么回事 嗯Yeah. 一个地方和另外地方隔那么远，他要求一个老师怎么到？ 他 是假设他打车去吗？ I don't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或者这一位老师有自己辆车吧，就看情况。 哦、oh, ，开着车去啊？那你觉得你觉得这段的他想说什么？他的笑点在哪儿呢？ 啊、这里没有什么笑点，他只是说啊、哦，我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只是需要 get a little bit。一般呢，我们可能会说，不要怕，get sweaty。OK, 就是 流汗不要怕出汗。 不要怕出汗。Don't be afraid to get a little bit, 什么类似这样的 wet, 什么这样就是淋雨什么这样的。结果后面呢他就说了 hit by cars, 然后平时就不会这么说的所以他就这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笑点。他的这个方式呢、唯一的方式是比较危险的。 哎就是真是不容易啊、为了自己的宣传。 Yeah. 也要就是自己宣的传、就是跪着。也要把课上完。 Yeah. 好，来，我们把今天的情景啊再听一遍。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What did you crawl there? No, I ran. Okay, it's really far. And when did people stop understanding the phrase "get the hell out of my way"? Well,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Ugh, between the traffic that time of day and all the one-way streets, it'd take me twice as long.Besides, I teach the class three times a week. Who am I, Rockefeller? Well, you'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keep doing this. Well, I have to. Okay, if I don't, they'll take the class away from me. And I already put it in my family newsletter. Your what? You've seen it, the Geller Yeller. Right. Wow. Besides,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m sure I can make it this time. I just can't be afraid to get a little bit hit by cars. 好的，这就是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课堂情景、现在呢、请老师给我们把今天的连读做一下示范。 OK, 今天的连读是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第二句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最后一句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好，这段音频呢会剪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稍后呢发给大家做连读的练习。感谢我们的 MXXZZX 这个同学给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送出的一个金话筒。 哦，哇！ 非常感谢，好好的小礼物。 Thank you。 很开心，很开心，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检查年前的作业了。 OK。 啊，我们上次连读呢有这么几句。 啊，第一句是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第二句 I'm too afraid。第三句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最后一句 You would think OK 好我们开始直播间举手啊，听直播的先九营地位平凡之路来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好我们再听一遍啊、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OK 这个 would 的这个恶的音呢嘴巴放松一点 OK 刚刚有一点 I would、所以这个恶的音没听见 好 Pansy Y I've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ay, 这个 okay, 这个 you've 弱读成 yeah, okay. You got nothing. You got nothing. 陈 I'm too afraid. I 的双元音发成 n, 这是一个单元音，这不是一个双元音。Okay. 阿航航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Okay, 这个 I 也发成了 I mean I 这双元音要发得更饱满 好漫天飞雪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anything 的这个 th 呢发成一个思了剩下的呢都说得完美 克里斯 Brian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说得不错虽然不是上周的句子、okay、 好多说了一个、 说得很好 Bobo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 together, 这个 a, a 的音要注意不能发 g, g 的 ,OK? 嘟嘟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Got, 结尾需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you got nothing, got nothing, OK? D1CH.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I would 的这个 w, w, 没听见发的有点像 I mean, now, 啊有一个 w 的音了应该是 w.、 无名小弟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ay, 这要注意 You got nothing. Got, 一定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发 you got nothing. 这样是 got nothing. 小富婆 I mean, I will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这个说得非常好。这个 would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I would give. 川川 I mean, I will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Okay, anything.舌尖要碰到上齿不要发成 thing、okay? 有点甜 I mean I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for a 这一段要稍微连读一下不能发 for a designer Tippy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这个不错 another one 注意嘴唇要撅起来刚刚发的好像是一个 van 丫头 You're all thing、 什么刚那个哦、oh, ，you would， 对 ，you would，OK，、okay, 这不是 o， 也不是 u 的音 ，OK， 它是发 w，you would，you would think。 Kenneth，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pushing 的这个嗯的音没听见，你发的有点像 push you，pushing。 Aishara，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pushing 的这个嘴唇有一点嘟起来了，发成扑了 ，OK。 梁生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多读了一句哈。 不，这读了就完全 长句子，这是我们上次有过的长句子。 哦、okay, 今天没作为作业考察。 哦 ，OK， 问说的不错， 还可以。齐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哎，大家要啊审题来读句子， 这个也说的很好。 还不错 对说得非常好 行算过关小双 I'm too afraid OK, 这个 to 发成搓了 I'm 搓 哎呦 所以这是 to,to,OK,、okay? 不是搓 爱青菜 You got nothing to push you to get another one,OK,pushing、okay? you to, 这个可能 不要发 to,OK,、okay? 这个 to 的音就会导致一个很重的口音。 好 ,Judy, you would think, 啊这个不错可是特别一字一顿 ,OK, 所以放松 ,you would think, you would think, 好唱糖兔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I mean I 的这个发音要注意 I 双元音不能发 I I I 这不是一个音 OK I I Elvin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 这不错 Nothing 的这个音舌尖要碰到上齿感觉你刚刚有一点 出现了个嘶的音了 Nothing 这样 嗯，怨怨怨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嗯，这个 I mean 要注意，不能发成名啊、它不是一个嗯嗯的这个后鼻音，要动舌尖的这个音。 ID.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这个说的非常好，完美 啊，漂亮。Alice.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ou got na 这个要注意 ，you got na got got 一定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不能发嘎那这样嘎 树袋熊 You're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这个 year 的这个音不要加儿化音 OK 是 year year 而不是 year 南丁奇奇格 I mean I will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would 的这个恶的音一定要发出来千万不要把 would 这个字呢发成乌OK, 这个呜的发音是会导致误解的 ,OK,、是错的。I 呜的这个发音不行。 FTT。 I mean, I will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 I will,、I will give, I will give, I would, would, OK? 嗯木子。 I mean, I would give anything to work for a designer. 完美。 漂亮。 would 的结尾的停顿不要用口音停顿用舌尖。 Samantha。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完美，非常好听， 真棒。Lena. You would think. You would think 这个 th 的音，舌尖要碰到上齿。 I panda. You think. You think. 可以，这个也可以，虽然不是我标的方式，可是这个发音也 OK。 行吧，水流云聚在。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好、 说得很好其实 没什么可说的 对 春 You would think 啊对又是一样的 were 的这个音发成 o、okay. oh, Lucy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发音是很好的需要放松一点、OK 放松 好的 Magony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a job you really want OK, 所有的原因都需要发得更饱满一点 ,OK, 因为你现在这样说就是有点像不敢说的感觉。 对收着收着。 对特别就是然后听不到原因这些原因呢就是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可是你都含在嘴巴里了我听不见。OK, 所以这自信一点的张开说。 还要大胆一点啊、张开嘴张开嘴说。Ten, ten, ten.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Yeah, got.干脆的停顿非常重要 You got nothing Got got 白天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剩下的都很好就除了这个 got 的这个问题 OK got、got 剩下都很好啊 一定要有干脆的停顿 See by me You got nothing pushing you to get another one 这个就非常好 OK pushing you 的这段呢中间不要顿刚刚有一点 pushing you 的这样、pushing you 的 pushing you 的 清新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work the job you really want. 就多了一些儿化音了在你的原因 OK, 所以就是 the job you really want. 这个 the 发成了 the. 啊哈。Mulberry. You got nothing push you to get another one. OK, nothing. 舌尖要碰到上齿 OK. 好 Carol. I'm too afraid. to 啊的这个要注意滑动不能发 to 是 to OK to 不是 to、 看啊这个要注意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还有一位同学叫雪峰 You would think 再听一次可以吗？ 他有点气息好像有点不够啊，哈。 对。 You would think. OK. 你要注意，就是你咬舌尖 would 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OK.、 嗯、 you would.然后再来 think, 别发成 think, 这样 ,OK?、 嗯、最后一位 ,Mitchell. If you quit this job, you then have motivation to go after the job you really want. OK, then 要注意不能发 then, 嗯 ,OK, 变成一个纯粹的中式的嗯的音了 ,OK? 是一个 a, 嘴巴要张开 ,that, 然后再舌尖顶着上额 ,then,OK， 嗯，好的，那今天的课堂作业呢，就检查到这里。 OK， 这是你们一年的学习的 成果 ，进步的就进步了。还有那个加了我朋友圈很多年的， 嗯、 提高的心情也很迫切，课也能坚持听，就是从来不发语音。 嗯，对呀， 就是从来不发。 对、啊， 就不知道你们语音怎么进步了， 嗯、 可能在别地儿练习吧。 嗯、Maybe， 是不是？还是要抓紧这个资源，抓紧这个机会、 嗯、 啊，给自己争取，是不是、 嗯？ 希望新的一年大家的发音学习都能够有新的进步。 嗯， 坚持练下去， 嗯、 越来越好。 OK， 好，谢谢 Henry 老师。 嗯， 谢谢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今晚上18点左右给大家推送今天学习的音频和全文本。 嗯、 下周见。 OK，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克劳迪亚·佩西施泰因是德国速度滑冰的女运动员，1972年2月22日出生在德国柏林。她可以说是德国成就最大的冬奥会选手，共获得5枚奥运金牌、2枚奥运银牌和2枚奥运铜牌。克劳迪亚·佩西施泰因参加了5届冬季奥运会的争夺，每届奥运比赛当中她都能够获得至少一枚奖牌。她在3000米速滑比赛中实现奖牌大满贯，5000米速滑项目中夺得3金1铜。1992年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佩西施泰因在5000米速滑中获得铜牌。1994年在挪威的利勒哈默尔冬季奥运会上，佩西施泰因在3000米比赛中获得铜牌。同时在这届奥运会的5000米速滑比赛中，佩西施泰因将自己此前的最好成绩提高了 19.21 秒，并夺取金牌。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佩西施泰因在3000米速滑中夺得银牌，随后他在5000米速滑中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取金牌。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佩西施泰因在3000米比赛中获得突破，夺取金牌，实现了这个项目上的奖牌大满贯。同时他还作为两届奥运会金牌获得者进入了5000米速滑决赛。在盐湖城，佩西施泰因再次打破5000米速滑世界纪录，夺取金牌，实现了奥运金牌的三连冠。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佩西施泰因在团体追逐赛中获得一枚金牌，同时在5000米速滑中夺取一枚银牌，在连续5届奥运会上总共夺取9枚奥运奖牌。 So in speed skating, Germany has been a major power, particularly in women's competition. 4 of the 5 most prolific winners in the Women's ISU Speed Skating World Cup are German. They areGunda Neyman, Sternayman, Danny Wolf, Anne Frisinda Postma, and Monique Gabrich-Enfeld. Claudia Pichy-Stein won 9 Olympic medals in long track speed skating, more than any other skaters, male or female. Germany has a heritage in figure skating, extending to the nearly days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t also has been a regular competitor in Olympic curling since the sport was reintroduced at the 1998 Winter Olympic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